开的什么方子？ 他给开了个一笑大方。 吃的什么药？ 吃的简明扼药。 打的什么针？ 打的弄假成真。 怎么样了？ 最后停职反省了。 哦，才醒啊！你们家可真够惨的。 您看我这个家庭啊，凄凉败落，我闹得举目无亲。这不是乐极生悲吗？ 得了，别难过了，随遇而安吧。 哪儿比得了您这个家庭啊？您家里男女老少皆大欢喜，共享天伦之乐 啊！对，我还有爷爷奶奶呢， 那叫福寿双全呢、 父亲母亲 老当益壮啊， 兄弟姐妹 欢聚一堂， 我和我爱人 一丘之貉。您家里是三代同堂，阖家欢乐，各得其所，锦上添花呀。 我们家就是人口太多了。 人口多更好了。 怎么呢？ 肥猪满圈呢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马季、唐杰忠合说的相声《成语新编》，这段相声入选了浙江版九年级的语文教材，使得学生们能在课堂上学到这段相声，对于学生们的语言学习和相声的普及推广都是大有好处的。好了，到这里呢，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是红九，最后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来自张敬轩的《溺爱》。听众朋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当天空放晴，连随让双眼躲开光线，哭声早已停，然而泪水带着继续浮现，你说怕我爱你永远是废点，算我错了，爱你永远像发癫。一年前应该就避免这样发展，一早知我傻，旁人话不该痴恋一个，溺死于爱河，仍然未懂上岸来减轻痛楚，试过爱你更多，怨气便更多。我要去变，结果永远没结果，一切也仿佛再也不可属于我。勇气却始终不等于运气，残局注定了。心死、如果只有释放气，才让你可演回自己，还是你做判断，你做决定，你会愉快得多，请抛弃我。但我